谢谢， 阿亮啊，走， 走过来。 好啦，剛才講漏了一單撲街嘢嘅，其實就是NBA 同埋 South Park 就呢個 NBA 就反撲啦，咁啊 South Park 就串 Q 呢個大陸道歉之後再執多一嘢啦。咁啊另外一單新聞同香港有關嘅就係呢個電競嘅呢個叫做 Chris Jung 嘅呢個香港嘅電競代表咧，就去參加呢個 Hearthstone 嘅叫爐石戰記嘅比賽勝出之後咧，喺亞太區嘅大師賽比勝出之後咧就。接受呢個評論員嘅職場訪問嗰陣時候，佢就話：你可唔可以用八個字去總結咁？咁佢就講咗呢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啊！撲你個街，跟住就俾人投訴啦。係 啊。 咁而呢個嘅主辦嘅呢、這個即係遊戲嘅公司啊，呢、這個 Hearthstone 係啊， 就係咧宣布咧就話佢咧違規。違規之後咧就 DQ 咗咧就沒收咗佢啲獎金添，我仲。咁啊，呢間公司咧就唔係大陸公司嚟嘅喎，係美國公司嚟嘅喎。 係。 咁我想好清楚問啦，究竟佢違反咗乜嘢規矩咧？大家我就唔係嗰啲打遊戲機嗰啲人嚟嘅，我只係見到一單咁嘅新聞啫。如果大家熟悉呢啲即係電競比賽啦，香港就話要發展成為電競產業，就政府大張旗鼓啊嘛。好啦，然後出現咗呢啲咁嘅嘢咧，喂大佬，我講嗰八個字都唔得。咁而家甚至唔單止係 DQ 咗個香港嘅選手喎，贏咗嘅咯，佢已經係。仲要連嗰兩個係負責評述嗰兩個都話要受到處分喎。咁嗰兩個只係問問題啫喎，其實。咁所以你諗下，而家呢個直情係惡過希特拉嘅呢個習帝咧，就結果大家咧就自動 self censorship。咁我唔知道打遊戲機嘅人係咪好中意打呢個爐石戰記啦？如果係嘅話咧，我就恭喜你啦。如果唔係咧，就大家一齊去杯葛。而家一定要企埋一齊。對付呢啲咁嘅公司，一定 唔淨止 Hearthstone， 唔可以賺大陸錢冇代價嘅，我覺得。 做 Vans 係啊，佢即係佢之前佢就係搞一個設計比賽啊嘛。咁其實有一個荷蘭嘅 designer， 佢係 design 咗一個咧，即係其實係有頭盔啦，有面罩啦，成班香港抗爭者， 有把王者啦， 係啦。咁喺鞋身度啦，咁啊 design 咗個咁嘅嘢， 咪贏緊啦， 佢贏咗嘅其實係， 因為香港人會投票嘛， 係啊，得票數最多嘛。咁最後尾就話佢唔知係違反咗個規則，係嘛？跟住又係 DQ 咗佢，係嘛？原本阿杜汶澤咧係 fans 嚟嘅，咁最後尾咧就話都冇辦法啦，同你割席啦，嚇。 咁啊最好笑就係佢個代理咧，就係賣波鞋嗰間達闊咧，都話暫停佢個代理喎，唔賣佢啲嘢喎，而家都有啲吉屎喎。 係啊，有吉屎啊， 係啊，咁啊最好笑係星期日嘅遊行。咁我個朋友就影到有個女仔自己畫咗一對同佢一樣 ，Vans 啊，不其實 自己畫啊，畫落自己對鞋嗰度啊。 其實嗱，呢啲咁樣嘅皮鞋，呢啲咁樣嘅布鞋啫嘛，帆布鞋啫嘛，即係我哋以前啊，即係嗰啲咧，我哋以前咧，嗱呢啲咁嘅帆布鞋咧，其實我哋要畫好容易啫，其實係。 即我記得以前係正方温嘅時候，有啲人都買唔起 Air Jordan， 自己畫個 Jordan 上去嘅。其實係 喂你啊，方温 Air Jordan 啦，我方温嘅年代係 畫三畫啦，畫三畫啦，扮 Adidas。 我哋係 Diadora 嘅年代，係自己畫條金邊落去對白飯魚度嘅，直情係嗰啲金油油落去啊。 Vans 係普通鞋，乜啲帆 板仔鞋啦，係因為板仔文化，所以就。即係個價錢可以賣得貴啲， 係咁就好多人咧就揭翻其實同 Vans 有關相連嗰啲牌子係啲咩牌子啦？其實全部都係老人牌子嚟嘅，即係譬如啲咩 Timberland 啊， 好多人驚， 係啊，好多 阿郎的故事咯， 係好多㗎，其實係嗰啲都係啲老人牌子嚟嘅，其實係唔係僆仔嗱？譬如好似咩咧？哇！我真係 Lee 啊 ，Lee 啊 ，Timberland 啊，喂，有啲未聽過 Keep Ling 啊。Keep Ling 我 僆仔，馬騮仔， 係啊，我僆仔， 我屌九十年代嘅嘢嚟嘅喎， 係啊，唔興噶啦，其實呢啲咁嘅牌子係， 我睇落去真係冇乜嘢興嘅喎，真係， 佢母公司就叫 VF， 哦 North Face 算好啲 ，North Face 就叫做係， 係咯， 好少少啦， 但係而家都係興日本 North Face 嘅啫，美國嗰啲唔得嘅， 係啊 ，North Face 都勾勾地嘅啦， 係啊，勾勾地嘅真係。 咁咩 Nautica 嗰啲啦，其實好多 咁啊，最好笑就係 Vans 嗰個 slogan 咧，就係叫做 Off the Wall。咁就話踩板踩到上牆咁樣，咁啊而家真係啦，咁啊面對冚埋個 Great China Great Wall， 咁你咪單對 wall 咯而家咪 係啦，咁咧就變咗自己變埋高牆添， 係啊， 咁啊呢啲板仔文化咧都係屬於我哋叫 counter culture 嘅一部分。呢啲你黐埋去做呢啲咁嘅撲街嘢咧，就必死我。 唔係你本身板仔嗰啲係有啲叛逆文、叛逆精神啫嘛，大佬啊，你點解 等 於 咖啡文化一樣？我都唔明嘅。嗱，你都好簡單 ，Starbucks。根本上咖啡文化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賣一種感覺空間，其實那杯嘢使幾多錢啫？點會值$38啫？好啦，那杯嘢成本可能$3.8。 好嗱，嗰啲咖啡豆又平嘅，其實嗱，我覺得 咖啡豆係不公平貿易添啦。好啦，跟住咧，實際上你係個品牌嗰個名啊，先至係最值錢的。你而家今次呢個五熟青咁樣搞一搞，我係美國總公司，我一定會 terminate 呢個香港嘅代理權。係 冇錯， 你係搞臭曬佢成個 Starbucks 集團嘅名啊，其實係。你諗下啲外國傳媒影到嗰啲，哇！人大家都會問㗎，點解會攻擊 Starbucks 嘅？ 係咯， 美國支持香港嘅喎。 咪係咯， 啲美國記者係咁問嘅喎。然後啲人啲示威者係解釋俾佢聽，嗱佢係咁嘅，香港嘅代理咧就 美心黑心啦，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咧就發表一啲抹黑示威者嘅言論咁。係咯，就係咁撲街。 跟住佢自己本身佢有唔係自己做校董嗰間學校係嘛？咁啊中華唔知乜 中華基金會 係中華基金學校咁 講啲有出口啊嘛。 佢話邊個罷課嚇？邊個撐罷課嘅老師就炒咗佢係嘛？逼人退學咁樣樣。 佢炒嘅咩？我想問呢個你自己美心嘅帝國咩？學校嚟嘅啫喎，你攞咗冠名權之後嗰啲。學校嗰啲人嘅老師嗰啲人工， 唔係所以嗱， 公帑嚟嘅其實。 佢仲想割席啊？呢個美心係嘛？就話 佢話佢第二代，我第三代，五尖德個孫啊，五國偉定唔知乜鬼嘢？ 佢話佢自己本身入邊冇 management post 冇任何角色啊嘛，咁但係佢有股份噶嘛，大佬啊！ 佢係嗰而家嗰個管理層嘅姑媽咯， 係咯， 係啊。 咁佢自己本身都係呢個家族成員一部分。 點解你唔同佢割席咧？ 係啊， 你唔反你反對佢言論咪得咯？ 啱啊！ 嗱，你好似香港一方救翻山啦。 啊！ 係嘛？一方咪周圍俾人噴到，將個一字寫到共字嘅。 好多都係啦，係啊。 係嘛？共方啊嘛。好啦，咁個香港個代理姓陳嗰個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佢係好堪 嘅。 佢就話其實我哋咧，佢有解釋嘅，佢同大陸同台灣咧係唔同嘅，我係屬於台灣即係分開咗嘅。 哦 ，OK。 咁所以咧，大家就針對錯咗啦。咁結果咧，琴日有示威者走去幫佢抹翻曬嗰啲油漆啊。就變成一方啊，由共方 係啊， 變咗一方啊， 好得意啊！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咧，我哋玩好興裝修嘅，即係唔係好興裝修？呢兩日都裝修啦，係咪？咁啊好多銀行，咁啊即係博爆錯咗呢一個 HSBC， 跟住 I am sorry， 跟住畫翻 icon 喺 噴翻喺度。 喂，仲有呢個上海上商啊嘛，上海商業銀行啊嘛，上海商業銀行佢以為係大陸 資嘅， 係台資嚟嘅，其實係。 是台資的 咁所以其實佢哋又出咗個道歉聲明，係嘛？咁但係咧，嗰、那個中銀嗰單嘢咧，佢話唔知係咪燒咗啊嘛，係嘛？佢入邊係打得好犀利啊嘛，嗰間嘢咧有啲古怪嘅，嗰單嘢係話嗰間嘢咧，我見到有 WhatsApp 咧，就係話其實有啲員工就係話咧，嗰啲咩好重要嘅電腦其實已經係鎖咗個櫃入邊㗎啦，已經係 當日 一早知道， 一早已經知道有人 一早知道㗎啦，其實係 嗱，我覺得 第二節開始講翻咧呢個蒙面法反蒙面法之後呢啲嘅所謂嘅暴力事件。 嗯， 咁喺網上邊都熱烈討論嘅。 主要兩招啦，一招私了，一招就係裝修。 好啦，首先講下私了呢個問題。咁咧就呢個的士司機事件就俾差佬扭曲啦。 係， 就話佢就唔講的士司機走去撞人嗰 單，冇錯。 就淨係講到因為交通意外咁就俾人拉咗落嚟，打到頭破血流咁樣。咁咧就另外就係馬蹄路啦，咁另外就係喺麥當勞揮刀嗰位阿叔都俾人打到碌咗喺地下嘅，其實都即係、就是、對住僆仔啊揸住把刀喺度，就話自己屋企做刀嘅，所以咧我帶住把刀即係、就是、少林足球嗰度，即係個士巴拿， 我知 汽車維修員有個士巴拿，好正常嘅，咁話我帶住把刀出街好正常嘅，咁喺個餐廳裏邊麥當勞裏邊就冇事嘅喎，離開麥當勞嗰段片就見到佢揸住把刀追斬人 喎。 咁啊，仲有好多啦。 仲有就係前日就係有條友，其實喺唔知邊度，係咪旺角啊？佢係佢本身揸刀，跟住闖咗入間茶餐廳嗰度。 哦，淋熱水。 淋熱水啊嘛。 係淋熱水，係啦。 係啊。 嗱咁誒，即係始終咧，而家咧討論呢啲問題，一定要有因果嘅。 係。 即係一定有來龍去脈。 冇錯。 咁誒，飼料係點嚟嘅咧？點樣養大嘅咧？呢只怪獸咁樣。咁你話純粹從呢個嘅道德立場嚟講咧，係以暴制暴，或者以眼還眼嘅一種嘅手法。 嗯， 咁、香港人以往都唔係咁嘅。 梗係啦， 呢個香港人以往係信咩咧？因為個公共權力可以執行呢個公義啊嘛、所以大家咪報警咯。 嗯， 係咪有咩事咪由警察去處理咯？好啦，而家警察係暴力嘅根源。 嗯， 特別係經過七二一、八三一之後，根本上。嗱，唔好講話佢點樣去偏袒啲藍絲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淨係七二一、八三一之後、香港人對警察嘅公信力已經跌到歷史上邊最低。 係啊， 即係俾零分嘅係50%+。 係啊，大佬好大鑊㗎呢個係。 係仲衰過林鄭，林鄭係40%+。咁、你諗下啦，喺咁嘅情況下邊，市民係覺得警察係保護唔到佢哋嘅。喺好多犯罪學嘅研究裏邊，點解美國嘅黑人會喺幫派仇殺係街頭？即係私了咧，全部都係，就因為佢哋一樣，佢哋覺得咧，窮同埋黑，膚色同埋種族歧視同埋貧窮歧視咧，係令到主流白人嘅警察咧，係唔會持平去處理佢哋同其他族裔嘅衝突，所以佢哋就會選擇私了啦，因為佢覺得差佬嚟到一定係先鎖咗個，就算被搶掠嘅嗰個係黑人咯，差人嚟到一定係將報案嗰個轆拉咗先嘅。嗱，呢個同香港好相似啦。七二一你見到啦，最震撼就係我哋頭先每集我哋都播出嚟，播咗兩個幾月嘅啦、一路我哋都唔肯切啲斷片，就係話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私了嘅開始嚟、就係咁樣搭住個膊頭，同嗰啲嘅白衫軍。 係啊， 好啦，跟住到八三一入去太子站，去無差別攻擊市民，然後跟住福建幫啦，福建幫大家記唔記得喺呢、這個界園街定咩？在個斜路那裡、拿著把刀跟著防暴警察去到、跟他閒談了半個鐘頭，跟著警察先將用粗暴的態度驅趕記者、然後保護他們出來，跟著借了個警盾給個光頭 去遮住， 就是說保障他私人撲你的街，你不爆粗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你看其他示威者被捕的時候是怎樣、在地下拖磨個面 打他一身先， 碎了玻璃之後再在地下拉、然後攞膝頭哥跪頸跪腰，然後冚個頭落地，攞警棍懟個口。喂，大佬，我哋個個目睹嘅呢啲咁嘅嘢，所以當人事呢個警察已經， 所以琴日有一單私了，有差佬粉，有 單車落嚟，天降單車就中個頭，其他人熱烈鼓掌， 跟住啲人 警察就話有冇搞錯，今日就係好氣憤啦。 有啲人歡呼，佢話心寒啊嘛，佢喺 Facebook 嗰度講話，喂大佬。 這個不是正常的香港人，我想說，但你要問為什麼香港人這四個月裡面是變成這樣，很多時候就大家期望，包括林鄭就是說希望那些和理非出來割席，是沒可能的，我想說你一日林鄭在這裡，一日不處理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個八成的民意訴求，一日都不會割席，我想說就算大家對個運動的方向有不同的意見都好，都不會出現過去 割席督灰呢啲情況。 唔係你 絕對唔會。 林鄭點解會咁樣諗咧？ 佢仍然用緊以往嗰個邏輯啊。 我知啊，即係但問題就係話，我哋嗰即係對於七二一八三一嗰個記憶啦，係抹唔去嘛。除非你以為我哋割席嘅話得嘅，除非你洗到我哋腦啦。但你洗唔到腦㗎嘛？ 割席只有一個方法，就係你要重建翻香港人對法治同埋執法制度公正嘅信任。 所以點解而家話五大 就係呢個問題嘅啫，冇其他方法。 而家變點解五大訴求變咗六大訴求就係咁解啦？係嘛？琴日我 行警隊， 係啊，係咯。琴日我行呢一個太古，係嘛？太古三點鐘嘅時候又有唱歌，喂，而家開始嗌㗎啦，六大訴求啊！而家唔係香港人加油啊，係香港人 反抗 啊！ 而家係 係咪？喂，你而家去到咁樣嘅時候，你仲諗住到？你仲諗住玩呢一個叫做係咩咩嘅誒緊急法係嘛？逐招逐招咁樣嚟，慢慢嚟。 冇㗎啦，我覺得佢已經把心一橫，惡向膽邊生。但係問題就係咁啊！我覺得私了，大家有冇諗過？我想大家譴責嗰啲私了嘅朋友，你哋諗下，點解一個正常人會喺公開嘅採取暴力嘅方式去處理呢啲問題？而過去香港係冇發生過嘅，真係。你想想我們五年前佔旺被那些南亞用刀仔刺那些人在旺角多慘啊，大哥，我們看著現場直播即是那種的痛苦的情況，然後看著七二一整晚睡不著，有些人一路看一路哭，看著那個跪在那裡，然後被那些暴徒一腳衝過去將他兜心口踢低，是不是這些情況？是啊，當時的人是沒有還擊的，你看看你留意一下，冇還擊嘅，真係。 係啊， 點解會要需要還擊？最先還擊係咩？就係喺私了嘅最先係咩？係對福建幫同埋荃灣黑幫。係，係開始。 福建幫嗰嘢咧，其實係根本上係對呢、這、一個呢啲咁嘅暴徒嘅覆桌啊嘛。 係啊， 係咪一個大報復嚟噶嘛？呢個係。 因為福建幫肆無忌憚，揸住武器周街行，同七二一係一模一樣。喺、 這個、 警察嘅包庇。在中聯辦的協助下面，這些同鄉會組織和鄉紳團體根本就是暴力團。 私了的土壤就是因為法治崩壞嘛。法治不是，即是我們說過很多次，不是說什麼有法必依的，法治是現在所謂崩壞，就是因為已經不公平。法治現在已經不是好像那個即是泰納斯神像那樣，不是蒙住對眼。 現在大家覺得就是說，如果我被人襲擊，我在連儂牆被人襲擊，我去報警，被拘捕那個是我啊， 是啊， 這是事實來的，這個是 啊， 不是那個藍絲，不是撐警，那個是搭膊頭走人啊。 所以現在真的叫反求諸己，就是這樣，現在真的是吧，現在要自己自救嘛。 所以我說當你譴責他們的暴力的時候，你要想想他覺得他們才是正義那邊啊，私了那些人 啊，啱啊， 因為公共權力沒辦法彰顯正義嘛，所以唯有私人執法咯，其實就是這樣，即是這些在武俠小說，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裡面，這個什麼啊，胡飛，胡一刀， 胡一刀啊，胡一刀， 他不是幫誰復仇的， 是啊， 初頭那段，就是私了咯，小說全部都是私了的， 古今中外都有啦，即是你美國就蝙蝠俠啦，係嘛？葛咸城就係一個咁樣一個法治腐敗嘅一個城市啫嘛，係嘛？所以點解先至有一個蝙蝠俠要存在啫嘛？ 同埋好簡單，你睇黑澤明嘅電影都係啦，係嘛？七武士嗰啲都 係， 都係私了啦。 係啊， 但係你睇到唔係我哋嘅心變壞，而係當個制度崩潰嗰陣時候。反而覺得是行使暴力的人，他覺得自己是道德的一邊的， 是啊， 就因為他要保衛那些其他示威者， 啊， 你揸住架車衝埋嚟，你見到元朗嗰個休班警，其實之前是他揸住架 車 衝埋去嘛，係嘛， 啊？ 大家就截咗後面嗰橛， 全部都唔講， 全部都唔講，係嘛？然後跟住你諗下，佢成個醉酒佬咁揸住支槍喺度揈下揈下。其他嗰啲人揸住嗰啲所謂， 佢係嗰個 唔係殺人武器， 嗰個休班警咧，佢係中咗兩次汽油彈嘅。佢中咗一次汽油彈咧，佢就喺火裡面逃咗嚟之後咧，仲想挑釁班示威者嘅。係 啊， 跟住中第二次， 掟中只腳嗰次咯。 係啊，中第二次，跟住佢先至放低支槍，連個彈盒都掟埋出嚟啊嘛，跌埋出嚟啊嘛，嗰次係。 嗱呢個大家睇嘅現場，你會覺得好暴力。 啊。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掌權的人，現在香港的局面只是掌權的人才可以挽救的， 是啊， 你一定是要重建這個市民對執法者的信心，第一件事就要將那些涉黑的警察停職，如果再有涉黑警察繼續執法， 市民是不會絕對不會信呢個警察的。然後跟住再有呢啲福建幫出嚟，再有呢個白衫軍出嚟嗰陣時候，又係咁樣放生。每一次嘅警呢啲示威者與示威者之間嘅衝突，警察嚟到一定係護送嗰啲撐警啊、揸國旗啊嗰啲咁嘅撲街咧，係上警車護送佢走。 等唔等於尤乃強？你其實你早幾日仲見到佢嘅，其實係尤現身啦，又 尤現身係啊，喺元朗咪現身咯， 係啊， 因為佢係元朗指揮官嚟嘅。 係啊，冇錯。 所以我話你點可能咧？一啲咁樣冇 number 蒙面、粗口難舌推記者，你睇琴日喺康怡啊推呢個立場嗰個女記者，擁跌佢嗰陣時，嗰班咁嘅防暴警察係嘛，刻意仲要掹記者嘅面罩，喺放完催淚彈之後， 唔係呢個係虐待嚟嘅，大佬啊！呢、這個唔係話隱藏身份，人哋有曬嗰個記者證， 有曬個 pass 掛住喺度嘅，係 嘛？你放完 TG， 然之後掹人哋記者證，呢、這個係乜嘢意思？呢、這個唔係虐待，係點啊？逼人哋聞 TG 啊嘛？呢、這個 係佢就係服。復仇啊嘛，佢話你黑記啊嘛，係 嘛？喂，你係唔怪得人哋點解向你抌電抌單車添啊？其實係，大佬你仲好，你仲好意思話人哋笑，話人哋喺度拍手掌。 所以當任行使暴力嘅人背後有個道德使命喺度嘅時候，係唔會停嘅， 唔會停㗎。 因為佢覺得自己先至企喺正義嗰邊啊，而圍觀嘅人點解個單車駁落個頭嗰陣時候，大家喺度熱烈鼓掌咧？係。就是因為圍觀嗰啲人都覺得嗰、那個嗰一刻正義伸張嗰下先大鑊，我話俾你聽。 不過你講私了，我就係得個批評啫，就係你如果你話搞私了嗰啲啦，你就唔好喺度意氣之爭喺度磨咁耐，唔應該，因為幾次都賴嘢其實係八三一嗰次係賴嘢賴到最金，你就係因為同嗰啲廢佬咧喺度糾纏啦，跟住有人話報警，你仲留喺度，你嗰樣係就係好嬌戇鳩啊！其實係 咪就係攞住個錘仔嗰個廢佬？ 係啊， 就喺度糾纏啊嘛！ 人哋話報警，你而家你聽到報警啦，你唔好好似以前嗰種心態，人哋話報警即係話吹雞咁嘅意思。 我再想講一次，所有官員唔好再討論咩私了呢啲議員部，唔係我哋香港核心價值。你不處理八三一，私了只會越嚟越犀利。你問我啊，八三一是激化，七二一是起 root cause， 八三一是真正激化。 係 嗰、那個藍色揸住個錘仔嗰個撲街，係嗰個人製造的嘛。然後速龍嚟到就是攻擊那些人。係我想問一下，邊個仲會敢報警？以後在示威現場被襲擊嗰陣時候，邊個敢報警？唔敢報警係咪個個企喺度俾人打？呢、這個我答唔到喎，其實係，係咪先？好多左膠喺度，即係純粹離地咁討論。但你話去到具體喺前線現場嗰陣時候，我自己反對嘅咧，我覺得唔好嘅係咩咧？就係去破壞商鋪。我覺得私了有一樣嘢係因為你嘅人身受到暴力威嚇。然後去反擊， 我覺得得手就即刻閃啦，唔好糾纏，即係包括即係上個禮拜屯門嗰單嘢又係，屯門就係原本咧就一班人咁去救一個咧原本被捕嘅一個示威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係咁打唔收手啦，最後尾又係嗰個示威者又係被捕，你得手就應該要走啦，其實唔好 好似你咁講咯，報警咪即係人哋吹雞咯， 係啊，唔好去糾纏啊，其實，但係問題就係話咧，你喺前線私了嗰啲咧，你又真係好難忍受啊，呢個係。係嘛？因為嗰種咁樣嘅情緒咧，係驅動你嘅動力嚟噶嘛。但係你嗰種情緒唔係話收就收啊，呢、這個我明白。咁但係咧，就我覺得要有啲人去提醒。 但係好多人冇留意到私了嗰啲人個背後嗰個心理狀態。如果佢覺得嗰個係聖戰嗰陣時咧，係唔會收嘅。 係啊， 同埋其他人都會即係助威嘅。 係， 更加唔會收嘅。 係有冇嘢話？ 你解決 叫快閃私了啱啊！私了其實應該係快閃嘅，其實係。 嗱好啦，跟住除咗私了之外，跟住黑裝修紅裝飾啦。 係啊，四種顏色嘅喎，有分類嘅喎。 藍底。 唔係，嗱呢個就係 黑裝修。 黑裝修。 紅裝飾。 紅裝飾，藍霸買，黃就懲罰。懲罰嘅意思就係幫襯，其實。係 啊，黃幫襯。 啊。 係啦。 啊。 咁咧就係四種顏色。 係。 咁啊，黑裝修就最犀利就係星期五。 係。 完全線嘅鐵路受到攻擊。 嗯。 我覺得當日 啊，呢個有誘惑嘅呢個，你 有好多疑問，我有好多疑問， 係咪要轉頭翻嚟講啊？係咪？ 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講下呢個黑裝修嘅疑問。